个北宋营，无了想中了南唐空城计，只困得李无量草外无救兵，有一位东窗驸马高欢德，披马单枪苦战争，寡妇的中难取胜，十几百人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黄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曹氏三春领人马，前不先行赵美容，且不言大兵杀奔寿州地，当了那北母子曹巧高雄，高君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君宝催马正前走，迎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路洞里，闪出大雁排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凤岭，女寨主刘坚定住此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过，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还得与姑娘我们比比武，可得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抵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请上高山大的花灯，抵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君宝看罢匆匆怒，无名大火往上升，这丫头立柴招呼太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几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透窟窿，将银枪挂在得胜钩上，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动，竹节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穷，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灵兵，高君宝扯起杂牌刚要走，惊动了王牌喽罗兵，小王牌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你失听，扯起杂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情，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君宝说是好好好，我正要会会这个蠢夫精，看看丫头才有何能。小王牌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的小丫鬟急忙跑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山上来了冤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扯起大牌还不算嘛的，咱们言语不得好听，他妈怎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顶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的个母兔子，小姐说怎么样？丫鬟说成刘金明，气得柳眉之力把心眼圆睁，硬压错的咯吱吱的响，小脸蛋青了个红了紫紫了红，吹着电影那么轻， 三生荷花樱桃空，恰好是错碎一朵茉莉花的红。刘花万一直破口骂，大骂山下小狂生，山前山后防一防，姑娘不是一个省油灯。我若是下山拿住你，定把你扒皮抽筋乱了眼睛。刘经理一行说着就不楼下霎时来到了更衣厅，定为官家升了大帐。令旗令箭抱怀中，挑选丫鬟整八个，选了500喽罗兵，富有七尺开眼刀，叫马童你是听。快到那杨某鹏背过来，姑娘来提昏昏烂叫，四蹄烂跳，纵为烂大日行千里，也都800冲锋斗阵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叫丫鬟你是听。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你姑娘那一口冲了大桥顶，早早就地学了铃花的铃声和趁招小军铃，杀人不见血的那条绣轮道，我要出征。下边应声说得令，抬刀备马不消停。刘金定现身一座向外走，寨门外提刀上马抖一捧，令旗一百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但只见一队兵弓箭手带领放箭，二队兵腾拍手他们手不倒轻，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四队兵四棱剑的剑放光明，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六队兵鲁银枪枪定红缨，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十队兵十面的埋伏，就剩个百步的威风。那刘金兵坐在马上传将令，叫一声大小头，要你们听。我说大小头们，刀要是犯了你们就排着队走，刀要是斩了你们就捋捋而行，倘若是下山刀烂了队，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一声令下入山道，哪一个大胆敢不听？有的是金虎八九弓，竹节钢鞭剑四棱刀枪剑几名又亮，鞭剑吹抓拐子流星。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只见高山发来大兵，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随阵鼓，那么一阵阵呼隆顿呼隆顿的震耳鸣，两杆大旗分左右，呼啦呼啦地飘过的半悬空，临阵的头倒且紧又往后瞧，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八个丫鬟抬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噔的往外冲，马上边端坐着一员女将，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黄花闪闪耀眼明，在那个两肩下红浪滔滔，狐狸威往这个脑后边瞧，左右飘摆织机灵，身披大叶黄金甲，彩凤团花招架征袍绣得紧，虎心宝镜日明月，泪下丝绦九股凝成，这个摸春宝带宽有四指，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鞘 少女成了无舌才俊，遮着马面密密匝匝的上定金顶，下身的中一本是莺歌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七匹梳走阵，贯冲锋，冲锋走阵，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追军命取将魂，追魂取命那个秀容大道亮又明，只见他催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眨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来来来，见一个高举胜败数玉银，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端成， 血染成了红绒花的绳，蝴蝶花的钢鞭烧在他的马后，金银花的宝剑在小女城，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八宝花的案缠上绣着那万年花的松，多提一匹玉簪花的驸马，他把那梨花银枪就在这双手行，可说奴奴家我们爱他，菊花梅花是为花花公子，他张张嘴说句话，那么一阵一阵阵阵阵的桂花味的怎么那么好听，刘金锭从上而下看了一回，腹内辗转暗暗的手提地上灯，这一个大刀似闪电，那一个长枪好似水中的蛟龙，真乃是棋逢对手难唐性，项羽两才各用功，刘金锭刀劈不离天灵盖，高君宝枪打不离两膀和前胸，他二人将场大战数十趟，刘金锭一行的交战暗叮咛，按说道这小将枪的马快，武艺出众，撑得起出乎其类八乎其罪，盖是无双的美貌英雄，此人有才又有貌，与奴配混战相迎，我们二人成夫妇，并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刘金锭思想多时把主意打就，秀荣道架住长枪说声消停，慢着动手，慢着动手，奴家有话要说清。我问你家住在哪州，病在哪县，你从什么的姓来到什么的名，十方台扯起杂牌迎合不奴随不怪，要你说明。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好比做红来冠儿，皓月当空，家住山东东长府，天王岭上有门庭，头北爷爷高探胜，本是梁王进士公，二北爷爷高文举，玉佩钦点状元红，三北爷爷高四季，曾与孙小白的弟兄高青州，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官山大 有名，一个人执掌两口印，在管山东五虎兵，子不言父高怀德，他的本是东床驸马公，梅荣光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姓高名从字君宝，南唐报号怒过紫山峰，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扯旗打牌少爷欢笑气不平，我要你下马求饶开不离弦，肩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小子不是红的好多文武，我的你是哪一个，那么远的是高门的故乡公，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奴家问你当问我，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头辈爷爷刘明远，二辈爷爷刘汉忠，三辈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乡八成城，我这母亲老高明，受过刘旺三次风，大个刘龙，二个刘虎，刘金定九是母的命，我年长二九一十八岁，那么直到入军刘关城，咱二人年貌武艺都相等，小将军情深高山咱不倾城，呀呀呸，君宝闻听高声喝，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婚姻大事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不容丫头的眼目空，看看你能是我能，说吧你想管心思，刘大姑娘忙着迎秀容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小将军住手吧，你且小听，吴子勇读过诗书学过武，周希文也习武，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流子兵法，洗掉了海兵布阵插地难赢，我这个刀马纯属武艺精通，将军你 微冷笑，小声丫头要你听，你少爷我的原因婚姻事，你来看我掌中长枪他的原因。这句话当时气坏了刘金鼎，心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只管使，连一个高低胜败输与赢，若叫你带我的马前走两趟，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常说着回马抡刀杀上去，高金宝披枪迎敌抖威风，巴拉两匹马跑如闪电，光闪闪刀枪并齐亮又明，他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未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和谁赢。刘金鼎一场交战心暗想，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我若是将长衣他九两担，累坏将军怒得心疼，去砍一刀往下摆，高金宝挥马追赶不容情，金鼎一见心暗喜，暗说道你损住了我的计牢笼，施下杆子马头钉马尾，刘金鼎擒将飞抓显气能，只听得唰啦扑通连声响，高金宝重抓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军宝上绑绳，三三扣双三扣拿扣不紧用脚蹬，金鼎说丫鬟们你们要绑了总得点的绑来个胡安呐，很多心疼。传令收兵回山寨，猛听得呼噜呼噜得声鼓响震耳鸣，金鼎催马头前走，楼兵队伍随后行，来得了寨门以外下了马，有人拉马不消停，到里边把盔铠甲胄卸了去，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带带带快把那被擒的小将带进帐中，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推的推来用的用，把军宝推到了地平内，高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既能把你少爷多拿住，怀杀怀寡任你行，刘金鼎不令起来龙兵们推在这打仗中，剩下一群女孩兵， 你得数过小奴隶而不公、小奴我还是山下那个衙里官，那么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你就是说破了唇舌白费功。我本是南唐去报号，他就被困宋英的病，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下了双眼难成功。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金定闻听抿嘴笑，叫了一声儿不仍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点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你赢下吧，你赢下吧，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官报马到不能成功。动了军宝小英雄，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湾盘龙花的鸡打一条，星星雪染红花的绳，那桂花有他透明又亮，牙柄的金花黄澄澄，面似桃花初放蕊，樱桃小口一点不红，柳叶花的完美长有细，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酸丹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就得口怒一成，元宝花的耳朵甚是好看，上戴着丁香花的拍环耀眼明，食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玉簪花的胳膊波声声，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镯子造的安龙在她上身穿，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个大劲儿拧，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许多的花草上边绣，那绣的是凤朝牡丹，丹凤朝阳，七巧灯眉梅花穿成，紫金花的土腿是蛇皮花的蛋儿，袖带飘飘定金铃，人要不动他不想，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前走一步就听花灯的响，后退一步也显花灯，姑娘走一个连环步，那么就听的花灯啊花灯的好奇，花灯才有好看又好听，嘿，好如同货郎的阵子声。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应，刘金定闻听他应。